教万港、香港青年专项行动等方面内容，涉及求学、就业、创业、实习、竞赛、评优评奖、青年服务等项目。香港社会各界青年代表表示，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青年的亲切关怀和支持厚爱，将有力推动香港青年与内地全面交往、广泛交流、深度交融，增强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身的发展信心。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在射击、举重等项目上共产生14枚金牌。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射击赛场，山东组合张梦雪、张博文以16-10战胜了浙江队的冯思璇、刘军辉，夺得金牌。里约奥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冠军张梦雪在和搭档张博文夺冠后表示，全运会的竞争的确激烈。 我觉得全运会我这是已经第三届了，感觉好像打完奥运会之后状态不是特别好，然后也一直在调整，但是今天还好，就是基本上整个过程中是控制住了，然后也是感觉全国比赛的冠军还是真的很难拿的。 同样是奥运会冠军，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49公斤级金牌得主侯智慧也感受到了来自对手的强大压力。她仅仅以1公斤的微弱优势力压老对手蒋慧花摘金，这个成绩比她东京奥运会夺冠的成绩还要多4公斤。侯智慧说，为了比全运会，自己一刻都不敢放松。 从东京回来吧，也想着还有全运会要比，就是顶着自己说全力以赴，就是把自己的每堂课练好，把质量练出来，比赛就靠发挥。 昨天马术、击剑、柔道等项目也决出了多枚金牌。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截至9月15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1.6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超过10亿人，我国接种的总剂次和覆盖人数均居全球首位，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截至9月15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1.6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超过10亿人，其中12至17岁人群已经接种超过1.7亿剂次，覆盖9528.7万人。60岁以上人群已接种超过3.9亿剂次，覆盖超过2亿人。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 我们还是建议符合接种的人群呢，尽快地去开展接种。”还要呢考虑12岁以下的人群也应该纳入接种考虑的一个范围。 流调显示，此次福建疫情是由家庭内部成员感染，由学生传播到学校，学校在组织学生适时抽检时及时发现的。福建的适时抽检就是学校每15天抽取10%的返校学生进行核酸检测，循环进行，确保5个月之内所有的返校学生都接受一次核酸检测。教育部体卫一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万丽君表示， 要鼓励边境地区和内地境外输入人员流动比较频繁的地区，来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按比例对师生进行核酸检测，也鼓励相关的省能够参照借鉴福建的这一做法来推广。 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振刚表示，严格落实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 中秋国庆假日期间呢，全国将有超过10000家 A 级旅游景区正常开放。我们指导 A 级旅游景区合理控制游客接待上限，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做到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15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0例，包括本土病例49例，福建48例，其中莆田市38例，厦门市8例，泉州市2例，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15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77例。 福建厦门市政府昨晚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截至昨天20点，厦门全市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样本检测仍在进行。 目前检测出的十混一阳性样本全部来自同安区，正全力进行单人重新采样检测复核工作。 厦门市同安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昨天连续发布两份通告，自昨天18点起，同安区域内所有人员禁止离开同安，设置3个交通卡口，限定公务用车、货运车、民生保障用车和疫情防控有关车辆凭证通行。此外，同安区还及时全面加强村居小区管控。下一步，同安区考虑将管控区内的部分居民转移集中隔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记者昨天从漳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获悉，漳州市台商投资区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四川省泸州市泸县昨天凌晨4点33分发生6.0级地震，地震已经造成3人死亡、3人重伤、140人轻伤。目前当地已经紧急转移73000多人，紧急转移安置6904人，救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请听报道。 地震发生后，共有6000多名救援人员进村入户参与救援。武警四川省总队泸州支队副支队长申延峰：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武警泸州支队泸县中队的应急队就到达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救援地伏吉镇，深入到这个灾情比较严重的这个群众家中进行这个转移群众。 泸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李晶晶说，医院第一时间为地震伤员开通了快速救援通道。 伤员到了医院以后，都是在急诊科统一的进行一个分诊，通过急诊的分诊把伤员的危重程度进行分级，如果是比较重的呢，我们都是转往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救治。 天气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大地还会有降雨，这可能对震后排危除险有一定影响。目前泸县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对地震后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进行全面排查，对震区房屋进行全面鉴定，确保震后不发生新的人员伤亡。 本台消息，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之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倡议推出的中国上合媒体新闻交换平台昨天正式上线。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以及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印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主流媒体负责人出席了云上线仪式并致辞。中国上合媒体新闻交换平台基于总台 CGTN 运营的欧亚地区俄语新闻共享交换平台升级而成，致力于共享发布上合组织重要信息，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主流媒体间全媒体新闻传播资源共享、新闻定制化合作以及各类媒体交流活动的举办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出版物展亮相第28届图博会，吸引国内外各类出版机构和大批读者。展览共设建党百年主题图书、精品图书、精品期刊、进出口精品出版物等5个展区，全方位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伟大历程、光辉成就、伟大经验和我国出版行业的创新活力。 国家“十四五”口岸发展规划昨天公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化口岸，高质量完成平安、效能、智慧、法治、绿色的口岸建设。规划还明确了各级口岸管理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累计建成12亿亩高标准农田，以此能够稳定保障1.2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到2035年，全国高标准农田保有量和质量进一步提高。 中国贸促会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将于10月1号开馆。中国馆是2020年迪拜世博会面积最大的展馆之一，主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与机遇。 第十八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昨天在四川成都开幕，特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作馆、国企发展馆等，66个国家和地区将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参展，预计将超过5万人次参会。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27831例，达到2亿2623万6577例，死亡病例增加9331例，达到465万454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76万8039例，死亡669831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56785例，新增死亡病例3531例。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成立欧盟卫生应急准备和响应机构，以预防发现和快速应对卫生紧急情况。该机构还将确保药物、疫苗及其他医疗用品如手套和口罩的开发、生产和分发。预计该机构将于明年初全面投入运作。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日前取消了原定于17号直飞的伊斯兰堡至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航班，这也是巴航目前公开对普通民众售票的首趟赴阿富汗的普通商业航班。据了解，巴航已将预定了17号航班的旅客行程改期至12月15号，而此前已售票的巴航赴阿富汗航班目前均为取消或暂停直飞状态。 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的贸易统计初步结果显示，受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医药品进口明显增加等因素影响，8月日本贸易收支出现巨额逆差，达到635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4亿元。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表示，法国军队已击毙极端组织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头目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赫拉维。 为庆祝独立211周年，纪念墨西哥独立战争胜利200周年，墨西哥16号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阅兵仪式。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避免人群聚集，今年的阅兵活动转为线上直播。今年的阅兵仪式共有来自墨西哥空军、国民警卫队、墨西哥军警等部门的超过15000名士兵和军官参加，共组成34个方阵，同时出动598辆军车、100架军机。 德国首都柏林海关缉私署等部门16号表示，执法人员日前在柏林查获18.1公斤冰毒、29.6公斤可卡因、47.3公斤摇头丸、2公斤大麻，其中冰毒是近年来单次查获重量最大的一次。 也门政府一名官员16号说，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5号以来在也门南部贝达省发生激烈交火，目前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目前交火仍在持续，贝达省的战火还蔓延到相邻的阿比扬省。今年2月以来，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频发，造成包括双方战斗人员和平民在内的上千人丧生，2万多人被迫流离失所。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赵初南、杨君天，主播卫东、婉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Yeah.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五，农历8月1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视频会见美国康卡斯特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本市发布建设国际交往中心施工图。 2021年国庆花卉布置方案公布，预计下周六完成。 北京高校2022届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季启动， 本市下周三全面启动流感疫苗接种。 11黄金周火车票今天开售。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以视频形式会见美国康卡斯特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罗伯兹。蔡奇向参与北京环球主题公园筹建工作的美方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指出，以开园为标志，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将从工程建设转向日常运营，希望中美双方团队继续密切协作，全力抓好运营管理，要守牢安全运营底线，严格疫情防控，落实测温验码、环境消杀、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运用科技手段加强监测，制定实施严密的设施安全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做好开园后的票务销售、宣传引导等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提升游客体验感，同步谋划后续项目开发建设，融入更多中国元素，注重新技术应用，打造智慧园区，提升品牌效应，支持城市副中心文旅区规划建设，充分利用北京两区政策红利，引导带动相关文化科技企业在周边布局落地，支持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电视转播工作，积极推介北京文化旅游资源，传播中国文化。罗伯兹表示，将全力做好开园运营工作，将积极参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转播，讲好北京冬奥故事。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到朝阳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12届17次全会部署要求，把握两区建设重大机遇，坚持国际化视野，做深国际化文章，扩大高水平开放，统筹用好国内国际资源，进一步激发创新发展动能活力。陈吉宁指出，近年来，朝阳区在布局高精尖产业、挖掘内需潜力、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工作应予肯定。要立足功能定位，发挥对外开放的示范带动作用，要把握好两区建设重大机遇，抓好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国际创新要素集聚，推进金融、创投等重点领域开放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现代服务业高水平发展，加快塑造区域产业优势。要推进科创领域特色化、差异化布局，积极引进国内外头部企业入驻，构建开放创新生态，提升发展能级。要统筹区域整体布局，优化交通路网规划建设，提高城市更新质量效率，推动传统商圈改造升级，不断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副书记、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张延坤日前前往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实地检查调研，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公安局教育整顿推进情况汇报。张延坤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引导全体干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处理好执法办案与化解社会矛盾、服务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抓好六大顽瘴痼疾整治基础上， 坚决破除制约公正执法司法、影响队伍建设的堵点难点。要加强警示教育，加强政法英模选术宣传，充分展现首都政法队伍时代风采。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昨天召开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会议，落实市委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总体要求，审议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方案，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高义出席并讲话。会议通报了本市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方案，莫高义强调，要深刻把握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大意义，要突出思想价值引领，突出乡土文化多样性保护，突出高品质文化供给，突出实现两校统一，抓好落实，高质量完成推进乡村文化振兴重点任务，打造乡村文化振兴的北京样板。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常委昨天就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主题，到怀柔科学城进行视察考察。常委们对怀柔科学城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怀柔科学城作为三城一区主平台之一，是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载体，应继续狠抓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打造引领全球科学发现和重大前沿技术突破的新引擎。建议加速国家实验室培育落地，有效承接国家实验室科技成果转化，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沟通，做好物理空间、人才和资金等配套服务工作。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本市已经审议通过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规划，这是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的施工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到2025年，本市国际交往中心功能体系和空间布局将基本形成，形成国际交往活跃、国际化服务完善、国际影响力凸显的国际交往中心。市政府外办副主任冯健说， 具体来说，就是在服务总体外交能力、国际交往活跃度、国际要素集聚度、国际化服务水平、城市国际美誉度等五方面实现显著提升。 据了解，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方面，规划提出探索建立元首外交全方位服务保障机制，高标准建设首都外事接待资源体系。另外，本市还将依托中轴线等历史文化遗迹，打造更多小而美、雅而秀的外交外事活动场地。在积极推进国际医疗服务建设以及医疗领域的对外开放方面，本市初步形成了以公立医院国际部和优质社会办医疗机构为主体的国际医疗服务格局。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昂说， 实施北京市国际医疗服务发展改革创新工作方案，确定8家试点医院，推进国际医疗管理机制、人才引进、优化外籍人员就医服务等创新发展，推进创新政策先行先试。 近年来，在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中，本市还推出了一系列便利外籍人出入境等措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局长石小刚说， 2021年，我局在丰台政务服务中心增设了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厅，全市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场所已达10个，布局基本涵盖了全市高新技术、服务业等领域重点涉外企业所在区域，以及外国人工作、生活、学习的主要区域。 另外，本市持续提升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的国际化、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就今年的金融街论坛，西城区政府副区长李毅说， 本届论坛年会呢，设置了国际化的议题比重呢，占了90%，打造金融街金融领域的外交阵地。 中关村论坛新期待。2021中关村论坛将于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本市新型研发机构将承办平行论坛，并发布最新成果。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昨天探访量子研究院、智源研究院、微芯研究院三家新型研发机构，来听报道。